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三章邀请第五集。 哈利来到厨房时，德斯里一家三口已经围坐在餐桌旁了。哈利进门坐下，他们谁也没有抬头看他一眼。福农姨父那张红红的大脸庞躲在早晨送来的每日邮报后面，佩妮姨妈正在把一只葡萄柚切成四份，嘴唇撅着，包住了她长长的大马牙。达利阴沉着脸，显得气呼呼的，所占的空间似乎比平常更大。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他平常一个人就能把方桌的一边占得满满当当。佩妮姨妈把四分之一没有加糖的葡萄柚送进达利的盘子，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句， 吃吧小乖乖。 达利怒气冲冲地瞪着他。自从达利暑假回家带回来期末成绩报告单之后，他的生活便发生了十分痛苦的变化。对于达利糟糕的学习成绩，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像往常一样找到了一些借口。佩妮姨妈总是一再强调，达利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只是老师们都不理解他。福农姨父则坚持说，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一个娘娘腔的书呆子。对于老师批评达利欺负同学的评语，他们也轻飘飘地一带而过。 他虽然是个活泼爱动的孩子，可是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的。 佩妮姨妈噙着泪花说。不过，在报告单下面，有学校护士小心翼翼写下的几句话，就连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都无法找借口遮掩过去。尽管佩妮姨妈哭喊着说达利只是骨头架子大，说他体重过沉只是一种青春期的暂时肥胖，并说他正处在发育成长的阶段，需要丰富的食物和营养，但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学校服装库里再也找不到达利能穿得上的裤子了。佩妮姨妈的眼睛在查看一尘不染的墙壁上的手指印或观察邻居们的行踪时总是非常敏锐，却不肯看到学校护士发现的一个事实，达利根本不需要额外补充营养，他的块头和体重已经接近一头幼年的虎鲸了。因此在没完没了的发脾气之后，在惊天动地的争吵几乎把哈利卧室的地板掀翻之后，在佩妮姨妈抛洒了无数眼泪之后，新的饮食制度开始实施了。斯梅廷学校护士寄来的减肥食谱被贴在了冰箱上，凡是达利喜欢的食物，汽水饮料、蛋糕、巧克力和汉堡牛排，冰箱中已经一概没有，只有水果蔬菜，还有一些福农姨父称之为兔粮的食物。为了使达利情绪好一点，佩妮姨妈坚持全家人都遵循那个食谱。此刻她把四分之一的葡萄柚递给了哈利，哈利注意到他的这份比达利的那份小得多。佩妮姨妈似乎认为使达利振奋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保证他至少比哈利吃的东西多。然而佩妮姨妈不知道楼上那块松动的地板下藏着的秘密，她压根儿也想不到哈利根本就没有遵循食谱。当哈利听到风声，得知自己预计整个夏天都要靠胡萝卜过活时，便派海德威给他的朋友们送信，呼吁援助，他们立刻积极响应。海德威从赫敏家里带回一个大盒子，里面塞满了无糖的点心。赫敏的父母都是牙科医生，海格是霍格沃茨的猎场看守，他热情地捎来满满一袋自己做的盐皮饼，哈利连碰都没碰，对于海格的厨艺他早有领教。维斯莱夫人派出他们家的猫头鹰埃罗尔，给哈利送来了一块巨大的水果蛋糕和各种风味的加肉馅饼。可怜的埃罗尔上了年纪，体力不支，送完这批货之后整整休息了五天才缓过劲儿来。后来哈利在生日那天一共收到了四份超级大蛋糕，分别是罗恩、赫敏、海格和小天狼星送给他的，到现在还有两个蛋糕没有吃完，德斯里一家却连他生日的事提都没提。 哈利期待着回到楼上享用一顿真正的早餐，便毫无怨言地吃着他那份葡萄柚。福农一副气呼呼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放下报纸，低头望着分给他的那份四分之一葡萄柚。 就这么点儿？ 他带着怒气问佩妮姨妈。佩妮姨妈严厉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朝达利的方向点了点头。达利已经吃完他那份葡萄柚，正使劲地盯着哈利的那一份，小小的猪眼睛里闪动着十分仇恨的光芒。福农一副重重地叹了口气，吹得乱蓬蓬的大胡子都抖动起来，然后他拿起了勺子。门铃响了，福农一副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朝门厅走去。达利趁母亲忙着照料水壶，说时迟那时快，把福农一副剩下的葡萄柚偷了过去。哈利听见门口有说话声，什么人在哈哈大笑，福农一副简短地回答着什么。随后前门关上了，门厅里传来了撕纸的声音。佩妮姨妈把茶壶放在桌上，好奇地环顾四周，不知道福农姨父去了哪里，他很快就会明白的。一分钟后，福农姨父回来了，神情大怒。 你， 他对哈利吼道， 快到客厅里去，马上。 哈利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这次又做错了什么。他从桌旁站起，跟着福农姨父离开厨房，走进隔壁的房间。两人进去后，福农姨父狠狠地关上了房门。 好啊， 他说，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壁炉跟前，回过身来面对着哈利，就好像要宣布把哈利逮捕法办似的。 好啊， 哈利真想问一句什么好啊，但是他知道福农姨父一清早的脾气是惹不起的，而且他已经因为没吃饱而憋了一肚子火，于是哈利礼貌地做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刚送到的， 福农姨父说，冲哈利挥舞着一张紫色的书写纸。 一封信，跟你有关。 哈利更加糊涂了，谁会给福农姨父写信说他的事呢？在他认识的人中间，有谁会让邮递员送信呢？福农一副恼火地瞪着哈利，然后低头看信，大声念道： 亲爱的德斯里先生和夫人， 我们素不相识，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从哈利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我儿子罗恩的事。也许哈利已经对你们说过，魁地奇世界杯赛将于星期一夜里举行。我丈夫亚瑟通过他在魔法体育运动司的关系，好不容易弄到了几张最好的票。我真希望你们允许哈利去观看比赛，这实在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英国已经三十年没有主办比赛了，球票很不容易弄到。当然了，我们很愿意留哈利在这里一直住到暑假结束，并送他平安地乘火车返校。最好让哈利将你们的答复尽快通过正常方式送达我们，因为麻瓜邮差从来没有给我们家送过信，大概根本不知道我们家在什么地方。希望很快见到哈利，你们忠实的莫莉·维斯莱。又急，但愿我们贴足了邮票。 福农姨父念完了，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抽出一个东西。 看看这个， 他没好气地说。他举起刚才装维斯莱夫人那封信的信封，哈利拼命憋住才没有笑出声来。信封上到处都贴满了邮票，只在正面留下了一小块一寸见方的地方，维斯莱夫人用极小的字把德斯里家的地址密密麻麻地填写了进去。 他确实贴足了邮票， 哈利说，杰利什语气显得很平淡，就好像维斯莱夫人只是犯了一个大家都可能犯的错误。福农姨父的眼睛里喷出了怒火。 邮差注意到了， 他咬着牙，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他非常好奇，想知道这封信是从哪儿寄来的，所以摁响了门铃。他大概觉得这件事有些古怪。 哈利什么也没说，换了别人也许不理解，不就是多贴了几张邮票吗？福农一副何至于这样大惊小怪呢？但哈利和德斯里一家共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知道他们对哪怕稍微有点超出常规的事情都特别敏感。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人发现他们跟维斯莱夫人那样的人有联系，不管这种联系多么疏远。福农一副还在狠狠地瞪着哈利，哈利使劲装出一副傻乎乎的表情。